位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很欢喜这一次能够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有一点的交通， 好感谢神给我今次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分享， 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来， 虽然是我们第一次来， 有机会见到爱主的弟兄姊妹们，真仿佛就是一家人， 好见到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仿佛好像一家人， 这个我很感谢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好感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特别在这两天的时间跟许多弟兄姊妹们能够有交通，也看见有弟兄姊妹们得到主的复兴， 我感谢主这两天里面有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有机会交通，也都看到弟兄姊妹可以得到复兴， 我实在知道主在我们的当中， 实在知道主在我们当中， 我早上也特别求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 这个早上我们都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 我还要请各位读希伯来书， 我们请大家来到读希伯来书， 新约希伯来书请看第一章， 新约希伯来书请大家来看第一章， 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 请我们找着了一起来读，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读到第三节的前半， 我们读到第三节的前半， 请读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六章， 第六章， 我们读十九节和二十节， 我们读十九和二十节， 第六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 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请我们既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第十章， 第十章， 第三十六节， 第三十六节， 第十章第三十六节， 第十章第三十六节， 我们一同读第三十六节， 一起来读，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同埋第二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我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请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 圣经我们就读这么多。 我们今天的注意力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 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在第二章第一节。 圣经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圣经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 我再一次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你召聚我们。 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你召聚我们。 我们也一同围绕在主的脚前。 我们一同围绕在主的脚前。 仿佛玛利亚一样安静的坐着。 仿佛玛利亚一样安静的坐着。 为的要听主你自己的话。 为着要听主的话。 我们读了主你这一些的话。 我们读了主这些的话， 愿圣灵就打开我们的心， 愿圣灵都打开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里头有光， 在我们里头有光， 在里头就有供应， 在里头就有供应。 愿早晨这些的话要帮助我们， 愿早晨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注意到主你自己所说的， 让我们注意到主你所讲的， 让我们真郑重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郑重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就能够一同进到主的丰富里面， 我们就能够一同进到主的丰富里面。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主， 我们将下面时间恭敬地仰望主， 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 求主亲自地向我们说话。 哦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 哦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 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愿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愿你当日在山上的荣耀向我们显现， 愿你昔日在山上的荣耀向我们显现， 甚至圣灵的恩膏加上祝福， 甚至圣灵恩膏加上祝福， 让我们都面对面的遇见主， 让我们面对面的都遇着主，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让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我们发觉就有四本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当我打开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四本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接着有一连串保罗所写的书信。 接着就有一连串保罗所写的书信。 这段书信结束了以后，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希伯来书。 这段书信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希伯来书。 所以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里头是一个新的起头。 所以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新的起头。 保罗的书信是一个起头，那个起头是罗马书。 保罗书信是一个起头，这个起头就是罗马书。 因罗马书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罗马书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说到我们人如何不认识神而落在罪里面， 讲到我一个人怎么不认识神落在罪恶里面， 我们不荣耀神，所以神任凭我们而去， 我们不荣耀神，所以神就任凭我们， 人就结果在神的面前好像是被定罪被审判而没有盼望， 所以人在神面前被定罪没有盼望， 但是感谢主应着他的怜悯， 但感谢主因着祂的怜悯， 因着祂的恩典， 因着祂的恩典， 让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信心的种子，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这个信心的种子， 也因着信得以称义， 因着信可以得以称义， 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挽回计， 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挽回计， 使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白白的称义， 让我们信耶稣人可以白白的称义。 那昨天我们稍微说了一点关乎因信称义的事， 昨天我们讲过这个因信称义的事， 也说到我们义人的道路应当如何， 也都讲到我们义人的道路应当如何， 这就带我们进入到了希伯来书， 这个就带领到我们进入这个希伯来书。 罗马书那个信心是我们的开头， 罗马书这个信心是这个开头， 但是罗马书说那信比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个信是因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 盼望我们有了信心的开始， 盼望我有这个信心的开始， 要能够达到那信心的果效， 能够达到这个信心的果效， 能够既达进入到那个信心的目标， 也能够最后达到这个信心的目标。 那么希伯来书从这里开始就带进这个新的思想， 这个希伯来书就带出这个新的思想。 那希伯来书盼望我们就是继续走前头的路程， 希伯来书盼望我们继续走前头的路， 一直行完神的旨意， 一路行完神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 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 所以他盼望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让我们努力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 能够竭力进到神给我们这个完全的安息， 得着那个不可震动的国， 能够得到这个不可震动的国。 所以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就是勉励我们要走前头这一段路程， 所以希伯来书勉励我们要走前头这段路。 有了罗马书的那个开头， 有了这个罗马那个开头， 我们不要停在那里， 我们不要停在那里， 哎呀，我们要继续的往前面去， 我们要继续往前面去。 因此使徒在圣灵里头就对我们说一些的话， 所以使徒在圣灵里面就跟我们讲这些话， 在这些话里头，那里面有一个重重的负担， 这个话里面有一个重重的重重的负担。 因此说了一些这些话，他就有一点的勉励， 所以讲这些话之后有一点的勉励， 说了一些的话就有一点的警戒， 所以讲了这些话有一点的警戒。 因此读希伯来书我们就会发觉， 所以读希伯来书我们会发觉， 他说一说他就讲了啊，现在让我们继续往前面去吧， 他讲讲之后说好了，我们继续往前面去。 他说一说又讲让我们这样这样吧， 他讲之后说要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么这些都是勉励的话， 这些都是勉励的话。 那有一些地方他说一说他就说免得我们这个样子， 有些话他讲啊，讲之后免得我们这样样， 免得我们那个样子， 免得我们也好像这样。 那这些就是警戒的话， 这些就是警戒的话。 我盼望我们能够抓到这些的关键，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抓到这些的关键， 真能够明白圣灵借着希伯来的作者所说的话， 盼望我们明白圣灵借着希伯来的作者所说的话， 让我们得着激励， 让我们得着激励， 让我们警醒那些警戒， 我们要警醒这些警戒， 让我们不要失去能够走完前头的路程， 我们不要失去走完前面的路。 相信我们在座许许多多都已经蒙恩信主了， 甚至在当中很多蒙恩得救的， 甚至有许多信主已经若干年了， 有很多信主若干年的。 但是我们发觉走这条路程并不是挺容易， 但发现走这条路程并非容易， 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让我们伤心气馁的事情， 而且会碰到一些让我们伤心气馁的事情， 有的时候环境是何等的艰难， 有时环境何等的艰难， 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而使我们退后， 而且信心会软弱让我们退后。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 让我们起来， 让我们起来， 让我们要跟定睛在这位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让我们脱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能够把各样的重担都放下来， 让你可以将这些重担都放下来， 奔前头的路程， 奔走前面的路程。 这就是希伯来书，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 那么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这句话， 好，那个第二章第一节，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说话， 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一次的警戒， 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次警戒。 使徒这样说， 使徒这么说，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话，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恐怕就是免得的意思， 恐怕就是免得的意思。 他说你要郑重你听见的话， 他说你要郑重所听的话， 免得你失去了， 免得你失去了。 那么这个所以是跟着第一章来的， 这个所以就接着第一章来的。 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头他已经向我们介绍， 我们知道第一章去影响我们介绍，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不得了的世代， 今天我们处于这个世代是一个不得了的世代。 以往以色列人所处的世代，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 以往以色列处于的世代，有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讲的说话， 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他们说话， 用不同的形式向我们讲话， 有好些比喻， 有些比喻， 有好些图画， 有些图画。 但是神在今天亲自来说话， 但今日神亲自向我哋说话， 而是借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话。 就借住耶稣基督佢儿子向我哋说话。 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他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所以第一章讲俾我听，佢系荣系神嘅儿子荣耀所发嘅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佢系神本体嘅真相。 而他起初创造了万有。 他起初创造万有， 他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 他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 有一天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有一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被挂在十字架上， 被挂在十字架上， 就救赎了万有， 就救赎了万有。 现在他身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现在他升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圣灵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就要回来， 圣灵告诉我们听有一天他会再来， 回来承受万有， 回来承受万有。 他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听，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为珍贵，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所承受的名更为尊贵， 实在远远超过天使， 实在远远的超过天使。 接着下面他就用许多诗篇的话来证明这些事情， 接着他用诗篇的话来证明这些事。 好，他借着诗篇里面说到他是儿子， 这个诗篇讲话讲到他是他的儿子， 接到在诗篇里面的话说明他如何的接受敬拜， 这个诗篇话讲到他怎么接受敬拜， 接着诗篇里面的话说明他的国权是永远的设立， 这个诗篇话讲到他的国权永远设立。 当使徒说完了这些的话， 当使徒讲完这些话， 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他这个话太重要了， 这个话太重要了， 于是他就停一停， 是一直给停一停。 那么停下来，他就说：“所以 停下来之后，他就话： 所以什么呢？ 所以乜嘢呢？ 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 这个话我们再读一次。 所以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在这句话里头，他要我们注意。 所以这个说话里面，可以用我们注意 已经听见的这些的话， 已经听见这些说话， 他要我们郑重。” 所以我们郑重， 下面就说我们若是不郑重，我们就会随流失去。 下面说如果你不郑重，我就会随流失去。 那么今天早晨这一句话，我首先请各位要注意郑重这一个字。 今天这个说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先注意这个郑重这个字。 下面呢有四个字叫做随流失去，也要请你注意的。 下面有四个字也都希望你注意，就是这个随流失去。 那么这个随流失去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组， 这个随流失去我将它分成两组， 随流是第一组， 随流第一组， 失去是第二组， 失去是第二组。 那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郑重， 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郑重， 什么叫做随流， 什么叫随流， 什么叫做失去， 什么叫失去。 你知道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写给那些希伯来人的， 你知道希伯来书这个是写给希伯来人的。 那什么人叫做希伯来人呢？ 什么叫做希伯来人呢？ 那这个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 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人就是亚伯拉罕， 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讲第一个的希伯来人就是讲到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他原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亚伯拉罕他原本住在这个吾尔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那么神呢有一天向他显现， 有一天神向他显现， 就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说要往我指定你去的那个地方， 就要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听见这个呼召， 亚伯拉罕听见这个呼召， 他就起来他就出去了， 他就起来他就出去。 但是乌尔这个地方呢是在伯拉大河的那一边， 吾尔这个地方就是伯拉大河的一边。 所以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 约书亚记讲俾我听， 约书亚对那些百姓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原来住在乌尔的，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住这个吾尔的地方， 结果神呼召了他就离开了伯拉大河的那一边，到了伯拉大河的这一边， 所以他就离开伯拉大河的一边去到另外一边。 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过了河过来了， 所以亚伯拉罕就过了这个河去到另外一边。 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希伯来人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越过大水的意思， 就越过大水的意思， 或者明说就是从河那边到了河这边的一个人， 意思就是从河一边去到另外一边的意思。 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 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 那么请问弟兄姊妹们，从河这边到河那边你怎么过来？ 请问弟兄姊妹从河一边到另外一边点样过去呢？ 那也许有人看武侠小说看多了，你说蜻蜓点水就过来了。 有人睇武侠小说睇多话，蜻蜓点水咁样过去就得啦。 我们知道那是假的。 我哋知道啲系假嘅。 你过河只有一个办法。 过河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坐船过来。 就系坐船过去。 没有第二个办法。 冇其他办法。 所以我们晓得说，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过河。 我晓得那个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过河。 那么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对这样的一般人说， 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对这些这样的人来讲。 因此在这卷书里头，他又用好多好多航海的名词来对他们说明。 所以这个书里面用好多航海的名词向我们讲话。 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第六章， 比如我们刚才读第六章，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 我们 有指望好像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又坚固又牢靠，通过幔内。 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永远的祭司。第二十节，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那在这个地方他讲的话，那都是航海的话。 他这个讲的话都是航海话。 那个锚，锚是有船上有的。 锚就是这个航船上面有的。 我们都知道那个锚是干什么的。 我们知道这个锚是做什么的。 一个船呢进入了港口了。 这个船进入港口。 到了港口里头很安稳呢。 就港口里面很安稳。 但是为了要再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把锚放下来。 为了要留在那个地方，就将那个锚放下去。 于是那个船在那个港口里头就又坚固又牢靠。 所以这个船在港口里面又坚固又牢靠。 那这个港口是什么呢？ 港口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锚是我们对属灵的指望。 这个锚就是我们属灵的指望。 所以我们的港口就是幔内。 我这个港口就是这个幔内。 那弟兄姊妹，幔内是什么地方呢？ 等一下，我这个幔内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 就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神就要他们建造了一个会幕。 神要他们建造一个会幕。 神就来住在他们的中间。 神就住在我们中间。 那会幕有一个院子。 会幕有个院子。 在院子的当中就搭起这个帐篷了。 在院子当中就搭了一个帐篷起来。 帐篷进去了之后，前面的一部分叫做圣所。 那个帐篷里面前面有圣所。 在那里有灯台的灯光，有陈设饼和烧香的香炉。 里面有灯台，有烧香和这个陈设饼。 那么祭司就在这里头侍奉神。 祭司在那个地方侍奉神。 那前面烧香炉的灯，这个金香炉的前面呢，就有一个幔子。 那个烧香炉的前面有一个幔子， 那幔子嘛就是一个厚厚的帘，帐一个帘子， 那个就是一个很厚的帘， 把后面呢隔出了一小间呢， 将后边呢隔开一个小房间， 后面那些小间呢叫做至圣所， 后边那个小间呢叫做至圣所， 在那个地方有神的约柜， 在那个地方有神的约柜， 上面有施恩的宝座， 上面有施恩的宝座， 那么神就坐在施恩宝座上对人说话。 神就坐在那个仙宝座上向人说话， 也从那里向人施恩， 又在那里向人施恩。 那么那个地方既然是在幔子的后面，所以一般就称为幔内。 所以这个地方既然在幔的另一边，就称为幔内。 在那个地方就是神居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神居住的地方。 那么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解释， 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向我们解释， 他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 神也向我们曾经指着他自己启示， 神也都向他自己向我们提示， 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望能够进入前面去， 这就是两件不可更改的事情叫我们能够继续往前。 他说我们可以逃往我们的避难所， 他说我们可以逃往那个避难所， 避难所就是避风港的意思， 避难所就是这个避风港的意思。 我怎么进到这个避风港呢？ 怎么进到这个避风港？ 他说我们进到这里头去，那个港就是我们，就是幔内就是我们的港， 这个幔内就是这个港， 因为神住在那个地方， 因为神住在那个地方， 神是我们的居所， 神是我们的居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最安全的港口， 神是最安全的港口。 我们进到这里头去，就把我们灵魂的锚抛下去，就又坚固又牢靠。 我们进入去之后呢，就会将灵魂的锚放下去，又坚固又稳靠。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进去呢？ 我们怎么进去呢？ 他下面说，耶稣就做了我们的先锋。 你要讲话，耶稣就做咗我哋先锋。 那先锋什么意思呢？ 先锋系咩意思呢？ 我呢个是打仗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你系打仗走在最前面嗰人？ 不，这个先锋这个意思，乃是在一个领航的那个小船。 唔系咁意思，呢个先锋意思就系呢个航海嘅领航嘅人。 因为那个在海外那个大的港口，那个大的船要进港了。 大嘅港口，大嘅船要进入去嘅时候， 真系港口的港那个入口啊很窄， 进入呢个港口嘅路可能好窄。 那个港口的水出来很强， 港口出嚟嘅水好强。 那个河道在什么地方？ 河道喺边度咧？ 什么地方有暗礁？ 边度有暗潮咧？ 那水道究竟是怎么样？ 水道应该点样样？ 哎呀，这个在外面这个大船都不清楚， 外面嘅大船都唔清楚， 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到那一个曼内那个安稳的地方去， 都唔知道点样进入去曼内就呢个安稳嘅地方。 主耶稣就来了， 所以主耶稣就嚟啦。 他就坐成那个领航的小船， 佢就坐呢个领航嘅小船， 这个大的船停在这个地方， 大嘅船停喺呢度， 这个小船把它拖得起， 小船就将佢拖入去， 拖得起，慢慢领航就把它领进那个港口。 拖入去，慢慢将佢领入去呢个港口。 那么这个小船就是这个先锋的意思。 呢个小船就呢个先锋嘅意思。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到神那里去。 如果我哋唔知道点样去神嗰度， 我们不知道那条道路。 我哋唔知道嗰条道路。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我哋冇办法进去。 但是感谢主，耶稣来了。 感谢主，耶稣嚟啦。 神的儿子亲自来替我们成了我们的道路。 神嘅儿子耶稣嚟。亲自成为我们的道路， 他成为那个先锋那个领航的小船， 他亲自成为先锋成为领航的小船， 把我们这些在外面海大海里头飘荡的这些人， 将我们从大海里面飘荡的人， 领我们进到那个安全的港口， 领我们进入那个安全的港口， 那个叫做曼内， 这个叫曼内， 到那个地方我们就把我们的属灵的锚可以抛下来， 到那里我们将属灵的锚就抛下去， 又坚固又牢靠， 又坚固又牢靠。 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些的话来说明属灵的事情，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些来讲属灵的事情， 所以呢在第二章这一节圣经，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的圣经 叫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 用我们郑重听见的话， 这个郑重啊，也是航海的名词， 郑重也是一个航海的名词， 这个名词这个字的意思乃是说你要进港的时候要全心这个集中注意力的把这个船驶进港口去， 就是进入这个港口要集中注意力将这个船驶入这个港口， 郑重就是这个意思， 郑重就是这么意思。 哎，你知道这个要进港的这个人， 你只有进港的人， 他自己试的要进入这个港口， 是的，他要自己进入这个港口， 在这个情形下他没有领航的人， 在那个情形上面讲没有一个领航的人， 他看见进进出出那么多的船只， 看到这个进进出出那么多的船只， 在这边有高高的山， 那边有高高的山， 在那边有闪烁的灯光， 很高有闪闪的灯光， 他手上只有这个航道的地图， 手上面只有航道的地图， 他现在要进入这个港口， 现在他要进入这个港口， 那么他就必须集中注意力， 他必须要集中注意力， 努力的划这个桨， 努力的划那个桨， 好好的掌住那个舵， 好好的掌住这个舵， 要不然他就进不了那个港口， 如果不然他就进不到这个港口， 这叫做郑重， 这个叫郑重。 那现在我们是要进港的人， 现在我们是要进港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我听， 我们要努力扎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要努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我们从希伯来书要被我们引进启示录那个终点， 我们从希伯来书要引进那个启示录的终点， 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 我们走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要 郑重， 话我们听要郑重， 我们全神贯注的这样子小心， 要全神贯注的小心， 因为若是我们不郑重的话， 如果我们不郑重的话， 我们就随流失去了， 我们就随流失去了， 那么郑重什么呢？ 郑重什么呢？ 在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听见的话， 就要郑重听见所讲听见的道理， 因为啊，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在地上生活， 因为以色列人在地上生活， 那神也对他们说话， 神也都向我们说话 啊，他说天使所传给他们的那些道理， 天使所传给的道理， 加拉太书第三章说神叫天使对亚伯拉罕说话， 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天使向亚伯拉罕讲话， 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天使对摩西说话， 使徒行传第七章天使向摩西讲话， 那些话都说了， 这些话都讲了， 以色列人都听见了， 以色列人都听见了， 在地上他们听见那些警戒他们的话， 在地上他听见那些警戒的话， 但是他们不警醒， 但是他们不警醒， 他们不谨慎， 他们不谨慎， 他们不郑重， 他们不郑重， 结果他们失败了， 结果他们失败了， 那么这些不过是在地上的事情， 不过这些是地上的事情， 现在圣经说神从天上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 现在神讲话，神直接他以前天上向我们说话， 呼召我们走那条属天的道路， 呼召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 奔那前头的路程， 奔走前面的道路， 哎呀，我们怎么能够轻忽这些话呢， 我哋点样可以轻忽呢个说话呢？ 我们必须要郑重这些的话。 我哋必须要郑重呢个说话。 就是我们要像进港的人一样，好好的掌着那个桨。 所以我好似进港人，好好嘅掌握呢个桨。 好好的把着那个舵。 好好把握呢个舵。 好好的照着那个蓝图进港去。 好好照住呢个蓝图进港去。 那我们的蓝图是什么呢？ 我哋嘅蓝图系乜嘢呢？ 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 就是神向我哋说嘅话。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我们不够郑重。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够郑重。 不郑重的结果怎么样呢？ 不郑重的结果是怎么样？ 有一个现象我们就随流。 只有一个现象就是随流。 我们就有一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失去。 就是我们失去。 失去表示我们进不到那个港口了。 失去意思就是表示我们进入不到那个港口。 我们达不到那个目的了。 我们达不到那个目标。 有许许多人 他跟随主的结果后来失败了。 很多时候很多人跟随主的结果就是失败。 几年之后失去了。 几年之后就失去。 他为什么会失去呢？ 为什么会失去呢？ 因为他流的缘故。 因为他流的缘故。 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郑重神的话。 流的原因因为他不郑重神的话。 所以我们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注意的。 所以求主今早让我们注意到。 我们人人都有了罗马书那个开口开端。 我们每个都有罗马书的开端。 我们人人都是走在路上的人。 我们人人都是走在那个路上的人。 那么我们就要郑重神的话。 我们郑重神的话。 免得我们随流而失去， 免得我们随流而失去。 那这个流什么意思呢？ 流是什么意思呢？ 这又是航海的话了。 这个也是航海的话。 就说到这个船呢，已经到了港口边上了。 这个船去到港口的旁边。 但是呢，那个驾驶船只这个人他不郑重。 但这个航行的人不郑重。 结果那个港口那个潮流啊，就把他吹得起，结果他就错失了进港的那个路线。 所以这个河流的水呢就将要冲去，他就错了入港口的路。 哎呀，所以那个流太厉害。 这个流太犀利了。 使得他不能够进去。 使他不能够入去。 那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 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都一样。 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目标。 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目标。 就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 要带我们进新城耶路撒冷。 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今天常常的结果就是流啊。 但今天我们常常的结果都是流啊。 流就是很随顺着那个水就下去了。 流意思就随着这个水去游。 啊，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那天告诉我说去过佛罗里达。 好多弟兄姊妹都话俾我听去过佛罗里达。 你们到佛罗里达去看 Mickey Mouse。 你嚟佛罗里达睇 Mickey Mouse。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话俾你听个秘密。 佛罗里达最好看的就是那种天然的泉水。 佛罗里达最好睇嘅就系呢个天然嘅泉水。 因为佛罗里达是一片的石灰岩。 因为佛罗里达那个天然嘅石灰岩。 石灰岩的下面就是真正的地下水，地下水。 这个石灰岩的下面就是真正的地下水。 但是有的时候气候干燥的时候呢，那个石灰岩就裂了。 但是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石灰岩就裂了。 裂的地方，那个地下水就喷出来。 裂了之后呢，地下的水就喷出来。 就成了许许多多的泉源，或者英文叫做 spring。 啊，就成为一些泉源，英文叫 spring。 所以你有机会到佛罗里达去，你去找那些 spring。 如果你有机会佛罗里达咧，去揾呢啲嘅 spring。 哦，那个水真清啊！ 啲水真系好清。 那环境真好啊！ 环境真系好。 那个水不是很深的。 水唔系好深， 但是那个水温度是一定的。 但水嘅温度系一定嘅。 非常非常的清。 非常非常清。 因为这些水里头的养分很少，氧气很少。 因为啲水里面氧气好少。 所以里面没有什么生物。 所以里面冇咩生物。 哎，所以在那里有水非常的安全。 能够游水非常安全。 那么有许多人冬天呢到了佛罗里达就专门去玩这些泉水。 所以有啲人冬天嘅去佛罗里达呢就玩呢些泉源。 好，我们那有什么 Silver Spring 啊，什么 Blue Spring 啊，什么 Wakaiva Spring 啊，很多很多的泉水。 有咩 Silver Spring 啊 ，Blue Spring 呢一连串嘅。 你照这种泉水的地方，你可以去租一个大大的橡皮圈。 如果你去呢泉水嘅地方呢，租一个大嘅橡皮圈。 你可以坐着躺在这个大橡皮圈上面。 坐喺那个大皮圈上面， 它那个橡皮圈就随着这个泉水的水啊，就慢慢往下面飘。 坐喺那个大皮圈上面咧，随住啲泉水咧一路一路咁飘啦。 那个泉水是非常的凉， 泉水非常冷。 哦，冬天夏天的时候是最好的享受。 夏天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享受。 你可以躺在那个橡皮圈上，完全的放松。 好，坐喺那个橡皮圈上面可以完全放松。 办公室里面所有伤脑筋的事情都没有了。 办公室所有伤脑筋的事情都忘记咗啦。 哎呀，那个就叫做流。 这个就叫流。 你可以真正的放松了。 你可以真正的放松。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想。 乜嘢都唔使想， 你就顺着这个泉水就往下面去流， 随着泉水就可以往下流。 那么弟兄姊妹，请问你这样流的光景是什么结果呢？ 弟兄姊妹流嘅咁嘅光景，结果点样 咧？你越流就流到上流去吗？ 如果你越流，系咪 越流到上流咧？ 不是的， 我哋知道唔系。 当你这样跟着流的时候，你就越流越下去。 如果你跟住流嘅时候，就越流越下去。 没有人越流越上去的。 冇人越流越上去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朝高处而行。 但圣经话俾听，我哋要朝高处行。 诗歌告诉我们要朝高处而去。 诗歌讲我哋要朝高处而去。 教会后告诉我们要努力进入天国。 圣经话俾听，要努力进入天国。 一个流的人，他只有下去，他绝对不会上去。 因为流嘅人只会向下，唔会向上。 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水流是何等的可怕。 所以你睇呢个水流何等嘅可怕。 那很可惜，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就在那里流。 但可惜今日好多成嘅儿女就喺嗰度流， 他不懂得世界是一个可怕的流， 佢唔知道呢个世界系一个可怕嘅流， 所以他就在睡着这个流，他这个在树林上很放松， 所以随住呢个流佢就好放松， 他觉得很舒服， 佢都好舒服。 哎呀，上了这个电视的网络，这个魂游天向外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上呢个电视网络魂游天外都唔知去边度啦， 他看起电视来津津有味。 睇电视就津津有味， 他一读圣经就睡觉了， 一读圣经就睡觉。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应该会咁样呢？ 因为它里头有一个世界的流， 因为佢世界有一个世界嘅流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不要效法世界？ 但圣经话俾听，唔好效法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神那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 查验神神呢可喜悦自己嘅旨意。 要我们改变，不要随着这个流，而且要努力的去追求。 要我们改变，不要随着这个流，要我们好似神。 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 所以有个弟兄告诉我们， 他说如果你不追求，你就一定得不着。 如果你不追求，就一定得不着。 因为这个流的缘故， 因为这个流的缘故， 看看这个世界的流何等的可怕， 这个世界流何等的可怕。 你看看那个，对不起，说一下姊妹的头发吧。 对不起，我讲讲姊妹头发， 一下子长了一下子短， 一时长一时短， 一下子这边梳了一下那边梳了， 一阵那边梳一阵那边梳， 那巴黎这么一吹这边就跟着吹， 巴黎一咁吹佢就咁， 那个裙子也是这样子， 裙也一样， 一下子长了一下子短， 一时长一时短， 一下子宽了一下子窄， 一时宽一时窄。 哎呀，弟兄们也是一样， 弟兄一样， 你注意看那个领带， 注意看领带， 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窄， 有时候宽，有时候窄。 哎呀，这个就可以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变来变来，变来变来。 你说是为什么呢？ 你话为咩呢？ 因为世界有一个流， 因为世界有一个流。 我们不当心的时候，我们跟着在这个流里头。 如果你们当心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流。 啊，许多人一直在这流，就错失了这样大的救恩。 一啲人就流，就错失了咁大 的 救恩。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错失了这样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但希伯来书作者讲话，我哋如果错失咁大的救恩。 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世界的流， 他讲的不是单止世界流， 有的还有一个宗教的流， 也都有一个宗教的流， 就常常把世界的流带到教会里头来， 时时将世界流带到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跟着在那里流， 所以教会就跟着在那里流。 许许多多世界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好多世界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进到教会里头，取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帽子在那罩着， 入了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成为一个帽子， 而结果就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流跟着在那里， 所以教会呢就有一个宗教的流。我们 有时候看了就觉得很属灵呢， 我们看上去以为很属灵，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都是假的， 其实这个都是假的。 特别有许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有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 他对属灵的事情还不是顶明白， 对属灵的事情还不是明白， 看了这些宗教的流不知道， 看到这个宗教的流不明白， 容易被他蒙蔽了， 容易被他蒙蔽。 那他们不是说他们也是基督教吗？ 我这个都不是叫，是不是都是基督教吗？ 耶和华的见证人手上也拿着圣经呢。 耶和华见证的人，他们都手上拿着圣经。 你看他们也说基督的。 他们都是讲基督的。 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啊。 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啊。 而却不知道在这个后头隐藏的许许多多世界的东西。 但你这个后头隐藏很多世界很多东西。 就你不小心落到那个流里面去。 如果你不小心落到那个流里面。 你可以学了很多这个仪式。 学了很多仪式， 学了很多的教条， 学了很多教条， 学了很多的传统， 学了很多传统， 学了很多外面表面的仪文， 学了外面很多的仪文， 但是你摸不着属灵的事情， 但摸不着属灵的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一个宗教的流。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宗教的流， 那个不能把我们带到终点， 唔能够将我哋带到终点。 那个不能让我们进入港口。 嗰个唔能够让我哋进入港口。 那个让我们越来越来越下去。 呢个只有让我哋越来越落去。 结果最后就失去了。 结果最后咧就失去了。 失去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祝福，我们得不着了。 失去的意思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得不到。 神所应许的产业没有我们的份。 神所应许我们的产业，我们没份。 神所应许在国度里面的荣耀，我们得不着了。 神所应许国度荣耀，我们得不到。 好，今天我们看见多少多少的人就在那里流。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很多人在那里流。 于是有了一个结果，就是失去。 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失去。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 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 免得我们流。 免得我哋流， 最后就失去， 最后就失去。 好，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弟兄姊妹，我哋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那里流呢？ 我哋系咪喺嗰度流呢？ 也许你注意有些的人， 你注意有些人。 哎呀，他说，哎呀，这几个星期我太累了，我就流一下吧。 这个星期几个星期我哋太攰啦，我哋流一下。 结果他那么一放松， 结果一放松， 几个月过去了， 几个月过去了， 几年过去了， 几年过去了， 再一看什么都没有。 再来看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见有的人心里面一点点的嫉妒， 我们看到有些人心里面一点点的嫉妒， 一点点的仇恨， 一点点的仇恨， 在一件小事上过不去， 一些小事上面过不去， 属灵上那么一放松， 属灵这样一放松， 就让那个东西在里头成了一个种子， 就让这个在里面成为一个种子， 结果起一段时间过去了， 经过一段时间过去， 那个东西在它里头就发酵， 在那个里面就发酵了， 有几年过去了， 几年过去了， 那个就成了那个人的定型的结果， 这个就成为那个人的 定型结果。 他碰到什么事情他就抱怨， 他碰到什么事情他 碰到什么事情他看不顺眼， 他碰到什么事情都觉得不顺眼， 因为他流的缘故， 因为他流的缘故。 弟兄姊妹，这个流真是可怕， 弟兄姊妹，这个流真的很可怕。 我们随着世界在那里流， 我们随着世界这样流， 我们随着宗教的流在那里流， 我们随着宗教流这样流， 我们的属灵这么一放松， 我们这样属灵一放松 都没有， 都没了。 你看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一些弟兄姊妹， 世界上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 世界上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 家里面的账本呢， 家里面的账本， 银行的存款呢， 银行的存款， 股票的指数呢， 股票的指数， 这些事情他都清清楚楚， 这些事他都很清清楚楚。 你问他圣经的时候糊里糊涂， 你问圣经他糊里糊涂， 圣经里面是有两个家谱， 圣经里面有两个家谱， 不晓得是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不知道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马太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马太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路加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路加第一章还是第三章， 永远搞不清楚， 永远都搞不清楚， 因为他在那里流， 因为很多流。 那句话我听那个传道人讲过的， 那句话我听个传道人讲过， 不晓得究竟是旧约还是新约， 但不记得究竟是旧约还 是新约，不知道是先知还是历史， 不知道先知书 还是历史，反正就是在圣经里头， 反正都在圣经里面， 因为他在那里流， 因为很多流。 哎呀，好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好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注意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 你注意到弟兄姊妹们， 三天两天又是一个新的领带了， 三天两天一个新的领带， 一下子是这个新的时装又出来了， 一日子新的时装出来了， 你稍微注意到手势又改变了， 你发现手势又改变了， 头发又烫一烫了， 头发又烫一烫了， 但是那本圣经烂兮兮的，从来不肯花钱去买一本新的， 但圣经烂晒都不愿意花钱买一本新的， 来聚会的时候从来不会买一本好好的笔记本，仔仔细细来记笔记的， 聚会的时候从来不会拿一本好的笔记簿来记录来， 你就知道他在钱财在属灵的运用上是怎么一个态度， 你看钱财在属灵的应用上面是怎样的态度。 弟兄姊妹，我们的嘴是不是在那里流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嘴是不是在那里流呢？ 我们待人是不是在那里流呢？ 我们待人是不是在那里流呢？ 我们做弟兄的问一问看，在家里面对妻子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在家里面对妻子的态度是怎样呢？ 对儿女是什么样一个关心？ 对儿女一个怎样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在那里一直流呢？ 我们是不是一直这样流呢？ 我年轻的人，我的服装我们说一说吧。 我们年轻人服装那里， 我今天看到年轻人服装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子穿。 我今天看年轻人服装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 子，有些小男孩穿那个衣服肥得不得了， 那些男仔呢，着啲裤咧好肥， 长了也长得不得了， 长又长到唔得了， 那个一大截的裤腿拖在那个脚上面都磨在地上， 那个裤嘅裤脚咧拖住地， 都行都行到。 啊，我都问他们年轻人怎么这样穿呢？ 我问年轻人你点解咁样着？ 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啊。 圣经话俾我哋听，凡事都要合乎圣徒嘅体统。 哎，他们说学校里面人都是这样穿。 哦，学校嘅人都系咁着。 你不穿的，人家骂你。 如果你唔着嘅时候，人哋都话 你。你不穿这个样子，黑人孩子打你。 如果你唔咁着嘅时候，黑人嘅细路都打你。 你看这世界的流是多么的可怕。 你睇这个世界嘅流几可怕。 啊，今天看那些女孩子穿衣服，真是替他们担心。 今日睇女孩子着衫咧，亦都睇佢哋担心。 那上面一节，下面一节，中间空一大截。 上面一节，下面一节，中间就空咗一大截。 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到摩里面去走，去逛，去散步。 我同我太太去摩嗰度去散步。 我太太在后面看了，就担心，替着摄像头替他们拉一拉。 我太太担心，把佢下面跌落嚟，将佢拉一拉。 为什么这个样子？ 点解会咁样样咧？ 因为那个世界的流。 呢个系世界流。 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跟你说的。 弟兄姊妹，我哋好多可以同你讲。 但是我想你懂那个意思。 但我想你懂得我意思。 那个小小的一点，随流随流。 小小嘅嘢就随流。 你不知不觉你就失去了。 你不知不觉就失去了。 你就离开那个目标了。 你就离开个目标了。 你结果就不能够进去了。 你结果就不能够进去了。 神的心意叫我们行完神的旨意。 神的意思，神的心意叫我们行完神的旨意。 神盼望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属灵的终点。 神盼望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属灵的终点。 我们已经有了罗马书的开始。 我们已经有了罗马书的开始。 在神面前已经得着那个地位。 现在神面前得着这个地位。 现在我们要努力面前。 现在我要努力面前。 把那儿子的名分变成儿子的实际。 将儿子的名分变成儿子的实在。 把神的应许成为我们的享受。 将神的应许成为我们的享受。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呢？ 我怎样先可以做到呢？ 圣经说要郑重所听见的话。 圣经话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话。 你每个星期到这里听一些神的话。 你每个星期都在听神的话。 你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些广播神的话。 你打开圣经听到啲广播，呢啲系神嘅话。 你打开圣经读到一些神的话。 你打开圣经读到神嘅话。 神借着他儿子在圣灵里头不断在对我们说话。 神借住儿子圣灵里面不断向我哋说话。 我们要郑重这些话。 我哋要郑重呢啲话。 当我们郑重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哋郑重神嘅话嘅时候。 我们就不会放松，不会随流。 我就唔会放松，就唔会随流。 我们就能够准确地进入岗位。 我哋就可以准确嘅进入港内。 耶稣已经做先锋，要带我们进去。 耶稣已经做先锋，要带领我哋进去。 让我们灵魂的锚能够又坚固又牢靠。 让我哋灵魂嘅锚能够又坚固又牢靠。 怕的就是我们随流。 怕嘅就系我哋随流。 就是那一点点的放松。 就一啲啲嘅放松。 主怜悯我们。 主怜悯我哋。 把这一节的圣经赏赐给我们。 将呢节圣经赏赐。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越发郑重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求神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头， 求神将这些话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从今天起不随流， 让我们今天起不随流， 让我们更加郑重他的话， 让我们更加郑重他的话， 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圣灵中专心。 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圣灵中能够专心。 警醒我们前途的路程。 警醒我们前面的路程。 你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这样大的救恩。 让我们身上已经成就这么大的救恩。 求主真是引领我们好好的进入那港口。 求主引导我们好好地进入这个港口。 就是幔内有主的同在。 就在幔内有主的同在。 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我们也是何等乐意在你的面前。 我们又何等乐意的在你面前。 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享受。 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享受。 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供应。 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供应。 你自己的慈爱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你自己的慈爱成为我们的安慰。 让我们都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都能够到你面前。 抬头仰望你自己。 抬头仰望你自己。 看见你用笑脸帮助我们。 看见你用笑脸帮助我们， 就擦干我们许多的眼泪， 就擦干我们许多的眼泪， 平静我们好多的叹息， 平静我们好多的叹息。 主，早晨恭敬地把在座每一位和每一个家庭都仰望你。 主，我将在座的每一位每个家庭都仰望给你。 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求主垂听， 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求主垂听。 我们呼求你自己的尊名， 我们呼求你自己的尊名， 求你垂听我们， 求你垂听我们， 也借这一些的话激励我们， 亦都藉住啲话激励我哋。 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话。 让我哋郑重所听见嘅话。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恐怕我哋随流失去。 主怜悯我们。 主怜悯我哋。 保守教会。 保守教会。 行在你的面前。 行在你面前。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嘅旨意行在当中。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荣耀都归给主。 永远都归给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下面的诗歌是321首。 下面的诗歌是321首。 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请预备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请预备来唱这首诗歌。